人已难比，书卷儿不读，笔法儿妙为灵，他的骨骼儿清高，清醒儿醉，冷 双柱

排多排几个节目奉献给北京的观众，希望大家多多捧场，谢谢。那么接着往下唱。这英雄一路揽冠，春天的景况等待头，天红日西斜就奔了前方，见路旁有几个小哥哥神色慌张，只身走上前深施一礼，说有事相求要歇宿在豪庄。众中客猛抬头说，好一个猛和尚，你必是个外乡人，往别处去，不是不听话，难免过一场。轻者是捆上你打一顿，再把你斗绳儿放；重一柱，合上你的小命儿，发声奔了西方。啊啊！鲁智深一闻此言，兄弟放光骂一声装客，该死的孽障，好蠢才真可恶，你是令人啊气呀。 对你这样很严肃的批评，但是郑先生还是表示鼓励，给上了四支花篮，童先生也给上了两支花篮，希望红民在这，这确实也是林老的亲授啊，词儿您甭听，您就听看这刀枪剑还不错，这个大家鼓掌，再来一段， 感谢大家。那么再为大家演唱一段《关黄对刀》。谢谢大家，那么继续为大家演唱这段《草船借箭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